拉夫指着那个戴着过时黑色女帽的小老太婆说，哦，他就是其中的一个外人。这个老疯子是索山摩尔斯太太，他住的房子是围绕着后院的六所房子中的一所，所以是邻居。哦，佩伯点了点头。于是我的拉夫又指着那个站在埃尔德牧师后面直打哆嗦的教堂司事说，是的，还有这位，这个缩成一团的小个子，他名叫霍尼威尔，他是隔壁教堂的司事，他的身边有两个做工的，是掘墓工，是那边那个人所雇用的，那个人就是并列承办人斯特奇斯。对，那么我们现在再谈第四点，我们在墓地的时候没人来过这里，也没人出去过，我曾找逗留在门外的那些记者证实这一点，而且我在证实没有人进出之后又亲手把门全都锁上，所以再没有人能够进去或者是出来了，是吗？这个事情看来越谈越棘手了，我的拉夫先生。佩伯正说着，猛听得身后一声怒吼，他拧过了身子，发现原来是小伙子埃伦·切尼。小伙子满脸通红，用食指戳点着乌德拉夫律师。副检察长佩伯说，这是谁？小伙子喊道， 请注意长官，别信他的，他没有问那些记者，是琼布莱特小姐问的。对，是那边那位琼布莱特小姐问的啊，不是你问的吗？琼你， 琼布莱特小姐天生一副冷若冰霜的外表，细长的英国式的身材，傲慢的下巴，非常明亮的蓝眼睛，灵巧的鼻子。布莱特小姐朝着佩伯的方向，然后把艾伦打量了一番，用铿锵的语调冷冷地说，你又喝醉了，切尼先生，请不要称呼我琼尼，我讨厌这个称呼。艾伦切尼两眼惺忪，直视着布莱特小姐的袖间。我的拉夫律师对佩伯说，他又喝醉了，对，你瞧，对，这个家伙叫艾伦切尼，是卡吉斯的外甥，是。听到这儿，佩伯回复了一句，对不起，说着便转身朝布莱特小姐走了过去。布莱特小姐唯带着一点不屑的神情望着佩伯。佩伯说，啊，布莱特小姐，是你想到向记者们打听的吗？是的。布莱特小姐脸上泛起了两朵红晕，她接着说，啊，是的，当然了，切尼先生也想到了这一点，我们一起去的。我的拉夫先生跟在了我们的后面。这个小酒鬼倒是蛮有意思啊，喝得烂醉居然还能不失男子汉的气概，不愿意抹杀一位女士的功劳呢。哦，是吗？佩伯满脸堆笑。佩伯对女性一向是笑容可掬的。布莱特小姐，你是？对，我是已故的卡奇斯先生的秘书。哦， 哦，谢谢你。佩伯说着又回到了垂头丧气的我的拉夫律师身边。好吧，我的拉夫先生，你刚才正在跟我讲 是的，事件的整个背景啊，佩伯，我全都讲完了。 我的拉夫律师清了清嗓子接着说， 我还要告诉你的是，在下葬的时候，这所房子里面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管家西布斯太太，她因为卡基斯死亡而哭昏了过去，此后一直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另一个是男仆威克斯。至于威克斯，这一点真的就令人无法置信了。在我们离开的这段时间，他一直在书房，他一口咬定说没有人进来过。整个这段时间里，说保险箱都在他的视线之内。 是吗？哦，好极了。佩伯兴致勃勃地说，好吧，我们总算有了点眉目了。如果相信威克斯的话，我们现在有可能估计到作案的时间了。肯定不出从你看遗嘱时到送葬的队伍离家的那5分钟之内。哦，看起来事情是很简单的。 简单吗？简单吗？ 我的拉夫律师似乎不大同意。当然了，克阿朗，请过来。科阿朗探员没精打采地穿过了房间，刚才大家都没有把他放在眼里。情况是这样的，我要追查一份失窃的遗嘱，他的下落不外乎以下4种可能，或者是藏在这所房子里，或者是揣在这个房子里的某个人的身上，或者是仍在沿着这私人后院往返路线的某处啊，再不就要到墓地里去找了。那好，我们一步一步的来解决。我去给检察官挂个电话，你在这儿监视一会儿。说着，佩伯拨了检察官办公室的电话号码，跟检察官桑普森简单的讲了几句，然后搓着手进来。他说，是的，检察官先生马上派警察来协助了。我们现在承办的是一件重要的案子啊，伍德拉夫先生，你被指定为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在我和探员克阿朗去踏勘后院和墓地的时间里，您负责看管这间屋子里的所有的人啊。那么诸位请注意听我讲两句。那些人都目瞪口呆地望着他，不知所措。伍德拉夫先生在此负责，请大家跟他合作，对，任何人都不要离开这个房间。说完，佩伯和克阿朗昂首阔步地走了出去。15分钟之后，他们空着手回来了，发现书房里多了4个人。托马斯·威利警官，他是奎因探长的属下，眉毛浓黑，身材高大。还有威利的2个手下，弗林特和约翰逊，另外还有一位胖女警。佩伯和威利到角落里一本正经地进行着商谈，威利和平常一样冷冷地摆出了不置可否的神情，而其他人都漠不关心地坐着。威利警官大声地问道，你们已经把后院和墓地都踩了一遍了吗？ 踩过了，可是最好你和那几位再去查看一遍， 佩伯说，以便让大家都放心。威利对2个手下嘀咕了几句， 于是弗林特和约翰逊警员走了出去。威利警员、佩伯检察官、科阿朗三个人开始对这所房子进行系统的搜查。他们从所在的房间查起，搜查了卡基斯的书房，又搜到了死者的卧室、浴室，又查看了后面那间呆米的卧室。查完回来之后，威利警员二话不说，对书房又查了一遍。他对保险箱、对那张上面放着电话机的死者书桌的抽屉、对那些书册、对沿墙的书架都仔细地搜索着。他对任何的东西都没有放过，甚至注意到卧室里放着一个小架子，架子上有一把壶和若干种茶具。威利警员极端认真地拧开了那壶的紧密的盖子，朝里面张望着，在嘴里发着牢骚，率领众人走出书房，进入了大厅。由此着手搜查了大厅、餐厅、厨房、各个小房间以及后面的餐具室。这位警官特别仔细地检查了殡葬承办人斯特七斯已经卸掉的丧礼中使用的各种装饰物，但是一无所获。这几个人又上楼，雷厉风行地把各个卧室横扫了一遍，只是避而不入西姆斯太太的休息室。然后他们又爬上屋顶下的阁楼，把那些旧桌子、旧箱子都翻箱倒柜的检查，弄得尘土飞扬。威利警官吩咐说，格朗，去查一下地下室。胖子探员科阿朗不乐意地咬着那根已经熄灭了的雪茄烟，拖着沉重的步子下楼了。佩伯说，喂，警官。只是两个人都靠在阁楼光秃秃的墙上喘着气。看来我们不得不干那惹人讨厌的事情了。哼，真他妈的，我实在不愿意去搜那些人的身。威利望着自己的脏手说，比起这一番折腾，我倒觉得那种事情还真算是享受呢。他们下楼去了。弗林特和约翰逊来与他们会齐了。威利警官大声地招呼着，小伙子们，走运吗？探员约翰逊是个不显眼的小个子，一头肮脏的灰发，他摸了摸自己的鼻子说，什么也没有。更糟的是我们碰了个女的，不知道是女佣还是什么的，在后院另一边的一所房子里。她说她从后窗观望丧礼，并且后来一直在那儿。哎，警官呢，这娘们还说，自从送葬的队伍从墓地回来之后，除了两个人之外，我猜是佩伯先生和可阿朗，是没有别的人走出这所房子的后门的，也没有任何一个人从后院的任何房子里走出来过。墓地的情况怎么样？佛特金警员说，同样也没有收获啊。那帮给报馆跑腿的家伙们一直在墓地靠第54大街的铁围墙外边转悠呢。他们说在葬礼之后墓地上再也没有见过人影。可阿朗，你的情况？胖子警员科阿朗已经成功地点着了雪茄烟，他喜形于色地使劲地摇晃着那张胖胖的圆脸。威利叽里咕噜地说，嘿，你笑什么？ 我不懂你笑什么，你这个不会开口的笨牛。说着就大踏步的走到了房间的当中，昂起了头，那样子很有几分像检阅官。他大喝一声， 哎，大家听着。 大家直起了身子，打起了精神，倦意全部消失了。死者的外甥艾伦契尼蜷缩在角落里，两手抱着头，身子在微微的摇摆。斯隆太太最后那几滴礼节性的眼泪早已然擦干净了，连那位艾尔德牧师也露出了期待的神情。琼·布莱特小姐殷切的目光望着威利警官，威利语气生硬地说， 很好，我现在跟大家把话说清楚，你们知道我是不想冒犯任何人的，是的，可是职务在身，公事还得公办。对，不要对着房子里的每一个人进行搜查，必要的话浑身上下都搜。失窃的遗嘱只可能在一个地方，那就是在这里的某个人的身上。你们要是聪明的话就爽快点。哎，克阿朗、弗林特、约翰逊，你们搜男的。哎，女警。 他朝那精壮结实的女警喊着。你把女士们带到客厅，把门都关上。 抓紧看，别忘了，如果在这几个人的身上查不出来，你就上楼去搜查那个管家和他的房间。 书房里一阵叽叽喳喳，各式各样的评论，半真半假的抗议。法律事务代理人伍德拉夫律师把拇指在桌面上敲击着，用仁慈的目光打量着纳齐欧·苏伊查。苏伊查苦笑了一下，自动走向了克阿朗警员。作为第一个挨搜的人，女士们零零落落地走出了书房。威利警官抓起了一只电话筒。 喂，我要警察总部。 嗯，请吉姆·约翰尼听电话。 嗯，喂，是约翰尼吗？立刻叫埃德蒙德·格雷维到第54东大街11号来一趟。 对，任务紧急，马上就范。 说完他往桌子上一靠，冷眼望着。副检察官佩伯和伍德拉夫律师在他的身边，三个警员对那些男人在挨个的搜身，搜得彻彻底底，顾不上什么体统和面子。威利警官突然一震，下一个就要轮到埃尔德牧师了，而牧师却毫无怨言。 牧师，哎，喂，弗林特警员，别搜他了。牧师啊，我准许你免搜。 牧师说：“哦，谢莫如此，我的警官。 在你们的眼里，我跟其余的任何人都是同样有嫌疑的呀。” 他看出威利警官严峻的脸色显得犹豫不决，就微笑着接着说， 那好吧，警官先生，我当着你的面自己搜自己吧。 警官，威利警官顾虑用手亵渎法医是大不敬的事情，可是这位警官却聚精会神地凝视着牧师，把一个个的口袋都翻过来，看着他自己解开衣服，而且硬要弗林特警员用手把他的浑身上下摸了一遍。女警员咯噔咯噔地回到了书房，简洁地报告说，没有搜出什么。几位女士，

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 年，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不要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那样的话，你得出的结论一定是错误的。 被誉为推理小说中的圣经，《希腊棺材之谜》，作者埃勒里奎因，演播艾宝良，午夜拍案惊奇正在播出。 事情似乎发展得很快，威利警官退后了一步，而佩伯副检察长则彬彬有礼地宣布说，外人可以离开了。然而，凡是住在这所房子里的人，未经官方的同意，是不得擅离的，而且每次离开都必须经过彻底的搜身。威利警官对女警以及那个年轻力壮的弗林特警员招手示意，亲自带路穿过大厅走入前厅。到了前厅，他就严肃深沉地在前门边站定。摩尔斯太太挪动到跟前的时候，吓得尖叫了一声。威利大声地喊着，女警，把这位太太再搜一遍。他对埃尔德牧师淡淡一笑，又一时友善，但是对霍尼威尔这位教堂的司使，他却是亲自又搜抄了一遍。与此同时，警员弗林特再次抄搜了并练承办人斯特妻子以及他的两名助手，还搜了那个讨厌的纳奇欧服衣厂。然而和先前的搜身一样，毫无收获。在所谓的外人走了之后，威利警官又回到了书房。他给警员弗林特在房子外面选定了一个位置，这个位置既能瞭望前门，又能看到石级下面的地下室的前门。他又派约翰逊警员到后门去，守在通向后院的那一段木板阶梯的顶端。 然后又派克阿朗警员把守内扇与后院处在同一平面的后门，这个门可以从后面通向地下室。而这个时候，副检察长佩伯与琼布莱特小姐正谈得很热烈。切尼这个小伙子对这个场景看得很不舒服，他把自己的头发抓得乱蓬蓬的，在佩伯的身后紧绷着脸。威利警官则伸出了他那粗硬的手指，朝乌德拉夫摇晃着。建筑专家埃德蒙德·格雷维的模样十足像个心不在焉的教授。琼布莱特小姐一看到他那张哭丧着的马脸、蜷缩成一堆的鼻子以及失神的眼睛，就忍不住笑，好容易才没有笑出了声音。然而这位专家一开口说话，琼布莱特小姐这种想要发笑的冲动就消失得一干二净了。这位专家的声音就像电线上的火花，严厉干脆。房子的主人呢？威利警官说，啊，回老家了。布莱特小姐有点腼腆地说，啊、哦、说不定我能效劳。这房子建了多少年了？ 这 我不知道。 那就站开，谁知道？ 斯隆太太用一小块花边碎布仪态万方地擤了擤鼻子。 哦，这个房子嘛，算起来有80年了吧。 小伙子艾伦切尼急切地说， 曾经翻修过，一点也不错，翻修过了多次呢，是舅舅亲自告诉我的。 格雷维专家有点不耐烦了， 不够明确，图纸还在吗？ 大家面面相觑，都不说话了。专家格雷威满腔的不高兴地说， 好吧，还有人能讲出什么吗？ 看来似乎没有人再知道什么了。 直到布莱特小姐抿着漂亮的嘴唇喃喃地说， 哦，等一等，你所要的是不是蓝图之类的东西呢？ 哪里哪里，小姐，在哪儿？ 我想，布莱特小姐沉思着，然后像一只漂亮的鸟儿点了点头，朝死者的书房走去了。 佩伯副检察官笑嘻嘻地表示赞赏的望着这个小姐把最下面的那只抽屉翻了个底儿朝天，终于找到了一个年代很久的硬纸板文件夹，那里面塞满了发黄的纸张。布莱特小姐说， 这是旧的支付账单文件夹。我想她想得很仔细，因为她马上就找到了一张白纸，上面用针别着一沓折起来的蓝图。你要的就是这个吗？ 专家格雷威从他的手里接过了这张纸，大步地跨向了书桌，把他那皱缩的鼻子埋进了蓝图。他不住地点头点脑，忽然他站了起来，一言不发地走出了书房，手里拿着那个图纸。又是一阵沉默，好似云雾密布的天气。 有个情况你应该知道，佩伯。 威利警官把副检察官佩伯拉到了一边，并且用一种自以为温和的态度 抓住了伍德拉夫律师的胳膊。伍德拉夫律师的脸色有些发白。听着，听着，伍德拉夫先生，有人把遗嘱捞走了。嗯，这其中必有缘故。啊，你刚才说那是一份新的遗嘱，那么根据这份新遗嘱，谁会受到损失呢？副检察官佩伯也若有所思地说，另一方面嘛，这个情况除了有其犯罪的含义，我看不出有什么大不了的。伍德拉夫先生，我们完全可以根据你办公室里的新遗嘱的副本来确定立遗嘱者的意图吗？伍德拉夫律师说，这可办不到。说着他打了个喷嚏， 这可办不到。你们听着。 说着他把两个人拉得靠近了自己，然后又小心翼翼地四下望望，说，我们无从确定这个老头子的意图。 对，事情妙就妙在这儿。 原因是这样的，卡斯基旧遗嘱的有效期是到上星期五的清晨为止。对，旧遗嘱的条文很简单，吉尔伯特·斯隆会继承卡基斯收藏品总库，包括艺术品和古董的业务，以及私人美术馆。还提到了两笔信托基金，一笔给卡基斯的外甥切尼，另一笔给他的堂弟戴米。 对，就是那边 那个痴呆的乡巴佬。房子以及个人的动产全归其妹妹斯隆太太，此外就是一些例行的事宜，现款赠给西姆斯太太和威克斯，以及一些雇佣的人员，还规定把某些艺术品转让给某些博物馆，哦，诸如此类。 副检察长佩伯听到这说，请问提名谁当执行人呢？ 哦，詹姆斯·诺克斯。 啊，佩伯吹起了口哨。威利警官则显出了厌烦的样子说， 你知道是那个百万富翁诺克斯吗？那个古董迷吗？ 伍德拉夫律师说， 对，正是这个人。他是卡基斯最好的主顾，而且我也认为称得上是他的朋友，所以卡基斯提名他作为他的财产的执行人。 啊，怎么说，贝利警官说，是一个好朋友了。可是今天的丧礼他为什么不出席呢？ 哦，我的好警官呢、啊、 我的老夫睁大了眼睛，你难道不看报吗？ 诺克斯先生可是个大人物啊，他曾经获知卡基斯去世的消息，本来打算来参加这个丧礼的，但是在刚要来之前他被招到华盛顿去了。 对，就是今天早上的事情。 哦，据报上的消息说是总统亲自要他去的。 对， 要商谈国家经济方面的大事啊。 威利警官蛮横地打断了他，几时回来？ 谁也不知道， 佩伯说，这无关紧要嘛。那么新遗嘱是怎么规定的呢？ 新遗嘱嘛，啊，对了。 说到这儿，伍德拉夫律师的脸上现出了狡黠的神色。 这个事情真的 真的就有些神秘莫测了。对，上个星期四的夜里，大约是午夜吧，卡基斯老头打电话给我，他吩咐我星期五的早上，对，也就是第二天早上，要给他送上一份新遗嘱的草案全文。请你们注意，新遗嘱其实是照抄原来旧遗嘱的那份，只有唯一一个地方有所变动，那就是他叫我把原来是卡基斯收藏品总库继承人的吉尔伯特·斯隆的名字删了，对，删了，留下空白，准备填上新的名字。斯隆吗？佩伯和威利警官都偷眼观察了一下那个人。那个人正站在斯隆太太椅子的背后，像个撅着嘴的鸽子，茫然凝视着半空，一只手在发着抖。佩伯说：“好，说下去，我的拉夫先生。”“好，我接着说。那么，星期五的早上，我第一件事就是起草新的遗嘱。啊，我总算带着这份东西在中午之前赶到了这里。我发现卡基斯是独自一个人的。是啊，这个老头个性是孤僻的，他是相当顽固的，当然也很冷静，也很严厉，办事是有条有理的，让你非常的服帖。但是那天早上，他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显得心烦意乱。哦，不管怎么样吧，他斩钉截铁地说，不能让任何人，甚至不能让我知道收藏品总库继承人的名字。对，于是我把遗嘱摊在了他的面前，以便他填写那空白的地方。他叫我站到房间的那一头，对，各位先生，请你们注意这一点。然后他在空白的地方写了几个字，我猜想那就是继承人的姓名了。然后他亲自用墨水纸在签名的上面压了压，又迅速地把纸折好。他在遗嘱上签名的时候，关照他的秘书布莱特小姐、维克斯和西姆斯太太到场目睹，然后由我协助封好、加盖印件，这才把遗嘱放进了小铁盒子，储存在保险箱里。对，箱、盒都是由他亲自上锁的。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卡基斯本人之外，还有哪一个人能知道那新继承人是谁呢？他们都陷入了沉思。接着，佩伯副检察长问道：“旧遗嘱的条文，有谁知道吗？”“人人都知道啊。”“ 是的，那是这所房子里一般闲聊的话题呀。”“对，卡基斯自己一点也不隐晦。至于新遗嘱嘛， 卡基斯没有特意隐瞒自己准备了一份新遗嘱这个事实，我也不认为有什么理由要保守这个秘密。当然，那三个见证人是知道这件事情的，我认为他们自会在这所房子里把这件事情传播开的。” 威利警官脱口而出说：“斯隆这家伙知道这件事情吗？”伍德拉夫律师点了点头说：“ 应该说他是知道的。事实上，当天下午他到我的办公室来，他显然已经听说卡基斯签署了一份新遗嘱。他要打听这样一个变化对他有些什么影响，于是我就告诉他有人接替了你的位置。啊，至于究竟是谁，除了卡基斯本人之外就没人知道了，而他 佩布尔眼中冒出了火。他妈的，伍德拉夫先生，你是无权这样做的。伍德拉夫律师心虚力亏地说，是是的，佩布尔先生，你也许是不应该。我猜想那位新继承人说不定就是斯隆先生的太太。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斯隆先生仍然能够通过他而获得收藏品总库的，所以他毕竟还是没有损失的呀。佩布尔厉声说，你瞧，你瞧，这样做是很不道德的啊，太没有头脑了，太没有头脑了。好吧，木已成舟了，后悔也没有用了。那么当你在丧礼前五分钟观看河内新遗嘱的时候，你发现新继承人是谁了吗？没有，没有啊，我是打算在丧礼过后再打开那个遗嘱看的。你认准了他是原件吗？肯定是。新遗嘱上有没有取消性的条款呢？ 有的。 听到这儿，威利警官疑惑地大声问道，什么什么条款？那又是什么意思？佩布尔副检察长说，哎，真够叫人头疼。新遗嘱里既然包含着取消性的条款，那就表明立遗嘱者已经决定取消此前所立的遗嘱。这意味着无论新遗嘱找到与否，有效期到上星期五早上，旧遗嘱总归是失效了。而且那冷冷地补充说，而且如果我们找不到新遗嘱，无从确定收藏品总库的新继承人是谁，那么就应该把卡基斯作为未立遗嘱而死亡来处理。真是乱七八糟，一塌糊涂。我的拉夫律师灰溜溜地说，那就意味着卡基斯的财产将由司法当局严格按照遗产承袭的常规来进行分配。我懂了，威利警官嘀咕着，只要新遗嘱一直找不到，斯隆这家伙反正不会空手而归的，因为卡基斯最近的亲属就是他的妹妹斯隆太太。这下我可明白了，干得真妙啊。此时建筑专家埃德蒙德·格雷维一直像个幽灵似的在书房里出出进进，他把蓝图往桌子上一丢，朝这三个人走过来。威利警官问，怎么样，埃德蒙德？ 找不到，既没有暗房也没有密室，墙上也找不出有什么两个房间合拢处留下的缝隙，天花板和地板全都严严实实，过去的老房子就是这样的构造。佩伯说， 妈的。 波先生，这位建筑专家接着说，遗嘱要不是在房子里的某一个人的身上的话，那我敢向你担保他绝不会在这所房子里。 佩伯激动地说， 可他一定在。 不在就是不在，老弟。专家格雷维大踏步地走出了书房。 过了一会儿，人们听见前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所有的线索已经全部呈现在你的眼前，真相就要揭晓。祝狩猎愉快。希腊棺材之谜，作者埃勒里奎因，演播艾宝良，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